临行之时，留下木马一块，使他引刀，若是要茶要酒，将木马一向便有人来。孤王独坐殿中，好不闷傻人呐。 酒吧。 九报， 九报五营，报营不休的姐在此呀。 哎呀，这个丫头口趁酒打劫，笨蛋叫他一声，恐他消受不起。也罢，以酒为名啊，酒打劫。 此臣诺， 我来问你，方才巡警收爷的他是何人呐？ 他是吴家姑姑。 他叫何名字啊？ 他叫李龙。 哦，他叫李龙，你呢？ 吴妈，我是吴有名字的。 人生天地之间，哪有无有名字的道理呀？ 我名字倒有，时间迟来，又怕今夜你叫啊。 为君的不叫也就是了啊。 今夜不叫。 不叫。 这次我姓李呀。 哎呀呀，我晓得你姓李呀。叫什么？ 我叫李凤姐。 好个李凤姐哟， 拿来。 拿什么啊？ 拿名字来还我吧。 花痴凤也能还你呀？ 你方才时过不叫，你怎么又叫出来了？ 为君的乃是顺口答应， 下次不哭， 我下次不叫也就是了。 什么事啊？ 我来问你，你们这里卖的都是哪些酒饭？ 有三等酒饭。 哪三等？ 上中下三等。 这上等的 乃是过往官员所用， 那中等的 买卖客商所用， 这下等的呢？ 这下等的呢 为何不讲啊？ 时间迟来，又怕今夜你要做闹啊。 为君的不闹。 今夜不闹。 不闹。 就是你们这些吃粮当军人所用。 哎呀，吃粮当军，竟有这样的可耻！也罢，待公还朝。发放饷银10万，犒赏他们。啊，酒打劫？ 说什么？ 你将那上等的酒饭摆来我用啊？ 怎么今夜要用那上等的酒饭么？ 真是。 竟要用那上等的酒饭，不知这银子他可拿得出来？有了，待我用言语点破于他。啊，今夜你要用那上等的酒饭，我与你打过哑谜，你可晓得？ 略知一二啊。 又当是新船， 要船钱； 纸钱， 要电钱。 诺诺诺，这吃酒呢？ 酒后 啊！哎，连酒钱都不晓得，什么

哪里呀？ 这是我姑姑的磨坊。 哦，你姑姑的磨坊。这里， 这是我的磨坊、 哦。你的磨坊，倒要进去看看喽、 哦。对。要到这男女授受不亲哦。 哎呀呀呀，这个小丫头她也懂得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呐、啊。 子，我打你一盘。 啊，怎么打起伪军的来了啊？ 你这个人进得点来，上一瞧瞧，下一看看，我们一个女孩儿家有什么好看的？ 只因大姐长得好看，为君的稀看。 怎么只因你爱看？ 爱瞧啊。 好，如此你就看上一看吧。 哦，大方得很呐、啊，倒要瞻仰瞻仰啊。嗯，好， 再看看。 哦，再看看。好，就再看看。哎呀呀，是越看越好。 再看看吧。 我不看了，我看饱了。 莫如不看你是我们这里的客人，不定要骂你。 啊，你怎么要骂我啊？ 不但骂你，我还要打你呢。 哎呀呀，伪君的我吃食以来不曾叫人家打过，今日大贼要打，打上几下这也无妨紧要啊。来来来来来，打呀。 别叫我打， 我叫你打呀。 好日子我就不打了，不打了。 为何不打呀？ 我怕只因你捉挠啊。 大姐打我，我不挠。 这也不挠， 我不挠。 好日子我就打打打呀呀催。 不曾凉啊， 茶也不曾寒，酒也不曾凉，见我们昨儿敲敲打打的，敲坏了是要你赔的。 哎呀，满水是水长桌儿，就是大姐命呀，我也赔。 你要赔哪个？ 赔你这张桌儿啊。 你讲话要讲明白些。 伪君的讲话从来是明白的。 什么事啊？ 大姐， 嗯， 这酒席是何人摆的呀？ 就是我摆的，可好啊？ 好便好，至少两样。 哪两样？ 为君的我喜爱的是红裙及着双罗布，月里天仙美裳。 哦，原来是那红布萝卜，带我与你去了。 哎，你转来转来呀、什么红布萝卜啊？不是那样的东西。 是什么？ 喏，就是那穿红着绿的姐儿啊。 哦，原来是那穿红着绿的。姐儿们， 真是。

这几日为君的不曾跑马射箭，这家当场了招了大姐一下，这也无妨紧要啊。 我们这家也是长的，我怎么招不着你呢？ 哦，凭你直言干是爱小便宜的。 也罢，为君的身就一双粗手，大姐要招招上几下，这又何妨啊。来来来， 君爷叫我招。 叫你招啊。 好日子我就不招了不招了。 为何不招啊？ 我们这里还未曾招下去，你倒不招了。 好好好，来来来来来，我放瓶子。 你放老实些。 好，放老实些。来， 好日子我就招下去。对。 这个支持啊与众大不相同。 怎样不同？ 我只在北京城内大圈圈里面有个小圈圈，小圈圈里面有个黄圈圈，我啊就只在这个黄圈圈里面呢、啊、 如此说来我倒认识你了。 啊，你认识我？哎呀呀，他怎么会认识我啊？ 你是我姑姑的。 啊，是吗？ 大舅子呀。 不是。是可爱风流酒在这个海棠花， 海棠花来海棠花，到了今夜是潇洒，要不不要人家的家庭，我的家庭也不敢吃海棠花。 中介坐池里太茶，不该茶碎了海棠花，为君将花忙吃热情奉茶 君 家门外忙关了帘， 叫声童儿姐快开门呐、开门呐、 不开 啊？为何不开呀？ 我姑姑回来我才开帘。 你哥哥今天不回来， 今天不开， 他一个月不回来， 一个月不开， 他要是一辈子不回来呢？ 一辈子也是不开呀。 哎呀呀呀，这便如何是好啊。有了，我也来哄他一哄啊。哦，李龙哥你回来了，哎呀辛苦你了，讨饶你了啊。什么？哦，该日再见。好好好，该日再见，该日再见，该日再见。 哎呀呀，我哥哥回来了，喊我给你开门。姑姑在哪里？姑姑在哪里？姑姑在哪里？ 姑姑在这里呀、啊！ 好跑呀，好跑！ 好干呐、啊，好干！ 你这个人，前厅干到后院，后院干到我房，是什么道理呀、啊？ 我要你打发打发我啊。 哦，原来你是个要饭的花子，带我取些银钱打发你吃去、 你转来转来转来，你若打过丫头，怎么连打发儿子都不懂嘛？ 懂到懂，只是我怕呀。 你怕什么啊？ 怕我哥哥回来。 你哥哥回来吗？有我。 有你。 有我。 哎呀，有你就无有我了，快去吃去吧。 我不吃去呀。 快去吃去呀。 不吃去。 你不吃去，我要先叫了。 啊，你先叫什么啊？ 我先叫你杀人。 哎呀呀，我手中无有刀子，是杀人呐、 你那心比刀花厉害呢，快去吃去吧。 不吃去。 当真不吃去？ 当真不吃去。 你不吃去，我当真要先叫了。 慢来慢来，哎呀，停止啊！这个丫头若是当真先叫出来，惊动相约的包，那时节将我呈送到官，君臣见面，这成何体统啊。有了，他若有福封他一公，他若无福打马走去。大姐，你呀可认得我啊？ 我呀，我认识你。 啊，你认识我是哪一个啊？ 你是大户长的兄弟，三户长的哥哥，你是那二混账。 哎呀，你这是怎样讲话呀？我乃当今天子正德皇阿弟。 走开走开、 好好，走开走开。 你可认得我啊？ 哎呀呀，你是这梅龙镇上卖酒的丫头啊？ 对，我乃当今天子朕的皇帝他的娘母。 哎呀呀，折杀你这个丫头了。有道是龙行有报， 有报 报献报。 不报你， 看你的现世报。 如此大贼看能报。可晓得男女授受不亲呐、啊，那一个反官敢穿龙袍啊？护照的金是怎么好封你呀、啊？ 哎呀呀，你听错了啊！我是说我姑姑她是你的大舅子呀！ 啊啊啊啊啊！听风。

窗棂点点悄然找我人胆影，雨夜空水花不更，从古来巫山曾入相望梦，我何以 罪不该，国事全凭你祖兄，细思量不是奸责，他把国务真冤枉，偏说非子你倾城，众三军何仇何恨，何情作对，可亏我想报你的残生，也是不能，可怜你香魂一缕，随风散，却是我血泪千行，死于前，统领位置等等的星梦，可痴痴好痴，战兢兢玉体惨淡淡的花容，眼睁睁既不能救你，又不能替你